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85集，月楼。赵真对陈公公伸出手，似乎是要什么。陈公公心领神会，跑去屏风后边。没一会儿，他似乎是打开了什么柜子之类的，拿来了一把钥匙。钥匙做工精细，白玉堂一看就知道是开机关锁的东西。赵真将钥匙交给了展昭。 朕偶尔也去春堂阁看史料，但是目前为止还没发现什么异样。 展昭接了钥匙，瞄白玉堂。白玉堂就听娇娇凑到他耳边。 完了，宫闱秘史知道太多，日后会不会被灭口啊？ 娇娇真是好用啊，那猫用的简直得心应手。 赵普对两人挑挑眉，那意思翻书带上公孙呢。展昭和白玉堂点头，出了书房还真就碰上了急匆匆跑来的公孙。公孙刚刚给兵务检查了一下伤情，然后处理了蜘蛛毒，就有影卫去告诉他七哥的骨灰找到了，于是忙碌的公孙都没顾得上喝口水就跑来了。见到展昭和白玉堂，公孙连忙问， 小四子呢？ 展昭告诉他，小四子被阴侯抱走，陪天尊和依依、陆灵儿他们一起吃饭看戏去了，还说了阴侯想借小四子养几天。公孙自然答应，见展昭拽着自己就走，还以为他们带上他去验骨灰呢，于是匆匆跟上，可不料却到了春堂阁。 春堂阁？ 你没进来过？ 没，我问过赵普，不过赵普说这种地方还是少进，知道的越多死得越早。 公孙模仿着赵普平时说话的腔调，展昭和白玉堂告诉了他徐仁的事情。公孙先生摸了摸下巴， 徐仁也不知道春堂阁里有什么。没关系，每一本都翻一下，总能找到线索。 公孙捋胳膊挽袖子，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果然看书的问题还是要公孙出马。白玉堂将钥匙拿出来，在开锁头之前，五爷皱眉看着锁孔。 怎么了？ 展昭凑上来看，公孙也凑上来看。娇娇踮着脚站在后边看，白玉堂发现最近娇娇的神情举止越来越像展昭，还有点像小四子。白玉堂指着锁孔处一个小小的豁口， 有人试图撬开这把锁。 那有人溜进去过没？ 应该是没有撬开，这种锁非常难开，为了防盗，一旦有人撬锁，锁头就会锁死。开锁的人也不是太有经验，所以连锁孔内部的机关都没碰到就放弃了。当然也有可能是有人拿着钥匙开锁，喝醉了或者手抖几次没成功，不小心把锁孔给磕掉了一块。 哦， 展昭和公孙都点头。娇娇站在众人身后歪着头，白玉堂手中钥匙转了几转，随后咔嗒一声锁头打开，一阵书卷味儿扑面而来。三人的反应不一样，展昭是仰天一个喷嚏，白玉堂是一侧脸没味儿，公孙则是深呼吸，哇，书的味道。推门进去，房间里比较昏暗，自然的采光，防火防盗防老鼠的设计。门口的一张桌上放着一本名册，上面签着日期和名字，看来有权利进入此殿的人不多，只有一些负责撰写史书的官员。公孙进门就铺书架，阁楼里书比想象中的多，而且多是古籍，还有竹简。展昭和白玉堂隔着老远都能看到公孙兴奋的表情。白玉堂翻看桌上的名册，对打量四周的展昭招了招手。展昭凑过去，就见白玉堂指着名册上最后一位进入春堂阁的官员的名字。 是黄夫子的签名。 黄夫子死前大概三天来过一次春堂阁。 边说白玉堂边又往前翻了几页。 十天前也来过一次，半个月前也来了，来得那么频繁吗？ 会不会是因为春试出题的缘故？ 春试也不会出到这种考题吧？黄夫子是史官吗？ 他貌似在修编一套史书。说起来我还见过他孙儿，就是前不久过世的那个黄叔夜。我在太学的时候碰到过他一次，他当时就在辅助黄夫子修编这套史书和地理志，所以问了我一些问题。 他具体修编什么？ 是一套关于建筑的，很艰深，还有好多图纸。我当时正在准备出巡的事情，都没怎么仔细看。 你仔细想想。 展昭和白玉堂立刻过去，公孙歪着头想了想，就开始找相关的一些书籍抽出来放到桌上。白玉堂被扬起的灰尘呛得直咳嗽，展昭眨眨眼，随后就看到娇娇跑出去找了把刷子和扫帚，开始打扫春堂阁。公孙扬起脸，看到满天飞的刷子和笤帚，揉了揉眼睛，决定还是继续看书。展昭和白玉堂正翻桌上的书，就感觉有人戳了戳自己的肩膀。展昭抬头，就见娇娇手上拿着一样东西递到两人眼前。展昭和白玉堂看了一眼，就见娇娇手里拿的是一张纸牌。这纸片似乎是树皮做的粗纸，十分的硬，四周围拓印着红色的花纹，是红梅。纸牌正中间秀美的流体写了两个字，月楼。 这个牌子我好像见过。 白玉堂也觉得眼熟，公孙正拿书出来一眼看到了。 啊，是月楼戏园子的套牌。 套牌？ 你俩平时也不去戏园子看戏啊？这就是月楼戏园子的票子，每次都一套一套出的，有梅兰竹菊的，花鸟虫兽的，总之图样不一样。集齐四张可以看年底的大戏，小四子不知道集了多少了。 为什么这张纸牌会在这里？ 展昭有些疑惑，娇娇指了指地上，就见一旁的桌子脚被移开了，是娇娇扫地的时候移动的。看地上灰尘的痕迹，这张大概牌九大小的纸牌当时就被压在了桌脚下边。 谁带进来的？ 桌子不平，好像是用来垫桌脚的。 这张戏牌应该是上个月的，小四子喜欢这个票，月楼阁的大姑娘小媳妇儿，每次她不在开封的时候都会帮她收着。上个月出了一套红梅，这个应该是其中的一张，然后这个月出的是一套莲花。 我师父他们今天就是去月楼看戏吗？ 能进这里的都是上了年纪的夫子吧。我听说啊，月楼的戏都是演给年轻人看的。 对的，都是年轻人看的，特别是这种能进春满阁的老学究，平时又古板，稀罕看这种风花雪月或者滑稽戏啊，说出去师道尊严何存，太学的学生都该笑他们为老不尊了。 月楼什么时候开始演？ 掌灯就开演，很热闹的。 展昭收了牌子，拍了拍白玉堂， 咱们快点看书，看完了去戏园子找找。 白玉堂指了指远处的四海殿，那意思，四海殿呢？展昭想了想，让侍卫找来了赵普陪着公孙看书，自己则拉着白玉堂。 干脆现在就去。 傍晚时分，天气阴沉，皇宫西院芙蓉园内，展昭和白玉堂并排站着，抱着胳膊仰着脸看眼前的四海殿。几天没见，四海殿依然是那么的死气沉沉。展昭打量了一下那座小楼，转过脸看白玉堂，白玉堂也转过脸看他。 咱俩想法估计差不多。 随后两人没有进门，而是纵身一跃上了四海楼的屋顶。 四海楼还是比较高的，当然了，这点对于轻功极好的展昭白玉堂来说不算什么。二人平稳落到屋顶之后，沿着屋檐的四边走了一圈，都在一个地方停了下来，那里的瓦片有明显的被掀开过的迹象。两人交换了一个果然如此的眼神，一起伸手掀开了瓦片。瓦片下面不出所料的有一个窟窿，大小正好够一个人进出。娇娇先下去，很快抬头对展昭和白玉堂点了点头。两人随后下去，就发现顶楼有祭台，放了很多坛子，白色瓷坛，看着应该是装骨灰的。不过骨灰坛前面没有牌位，只有不同的雕像，大概有象征之意在里边。展昭和白玉堂四外张望之后，目光都停留在了其中一个白色的坛子上。展昭走过去，盯着那坛子看，就见坛子上有黑色的痕迹，看着像是干涸的血迹。 骨灰坛怎么会有血迹？ 娇娇伸手打开盖子，朝里看了一眼。在他打开盖子的同时，展昭和白玉堂下意识的一把捂住口鼻，两人的第一反应，开窗户。等推开窗户，就见娇娇已经伸手进骨灰坛子里拿东西，白玉堂都来不及阻止他，娇娇已经捧着一颗腐烂了一半的人头站在那里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